爱就是 love more， 爱不就是 love more，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，白给你一个笑容，里面的眼睛彩色漩涡，需要你再亮眼。 要不是你给我力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黑暗，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变勇敢。 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，因为有你在，我看到未来，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。 切待待 Let's go baby， 你做爱情高价，你很快就离开当地龙 baby 我。我是假港纯情的查某囝，拜托你卖给我挑工甲我声。你头抢了野菜，吃在你老楼卡，做你的生意带你四界行。要吃西餐厅，还是路边摊，只要你欢喜，小龙我来 love。 Baby， let's have a good time， baby。 Baby girl 不见不散，给你最简单的浪漫。 Baby， let's have a good time， baby。 Oh， let's go。Baby girl， let me take you home。笑对你这晚睡不着， 我们打勾勾，你指拇指盖手印，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，你的承诺我相信， Cause you're my everything。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，好想你 就 好想你，真的真的真的好想你。 爱就是 love more， 就是这朵玫瑰花。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。Baby， let's have a good time， 我们打勾勾，好想你。